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79集，拜师。 不过在天牢里面放火不容易啊，在狱卒和犯人的食物里面下药是更难的。 所以是内部人干的，你怀疑刘正想杀人灭口？ 他们几个当年铁定干过亏心事，得赶紧把那三个人弄出来，不然的话刘正应该会尽快下手铲除他们。 说起来，今天所有天牢的犯人都要去采石场凿石子，会有重兵把守。不过嘛， 天牢后头的那个采石场吗？ 那采石场一边是石头山，经常有山石滚落，另一边又是悬崖峭壁，如果刘正想再下手的话，在那里是最好的了。另外， 众目睽睽下手造成意外的话，反而不容易引人怀疑。 刑部的人可能的确有些怀疑刘正，或者说已经盯上他了，最近老有刑部的人来天牢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看白玉堂， 刑部竟然盯上刘正了， 大概是赵真嘱咐的吧。 那只狡猾的狐狸。 皇宫里赵真打了个喷嚏，身旁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赶忙开口： 皇上保重龙体。 赵真揉了揉鼻子，嘱咐一旁刚跟他回禀完天牢情况的刑部尚书： 大致情况朕知道了，估计展昭他们今天去天牢调查，他们要什么你们就尽力配合，对刘正也不用客气，不用看朕的面子。 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赶紧点头，赵真拖着下巴叹了口气： 哎，朕就不能摊上几个靠谱点的皇亲吗？哎。 军营的靶场里，龙桥广拿着弓练习箭法。自从他开窍之后，每次射出来的箭都会吓自己一跳，不过有时候他也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射出这样的箭的，好像是身体自己就会了一样。正练着，就听一个声音传来： 哟，挺像样的嘛。 龙桥广微微一愣，完全没感觉到内力靠近，但是声音却不远，表示是内力极高的高手。一回头，就看到吴一霍和黑水婆婆站在身后不远处，刚才说话的是黑水婆婆，此时她正抱着一个跟她几乎等高的黑色长木箱子，歪着头看着，而吴一霍则是看着龙桥广手里的弓。龙桥广低头，微微皱眉，那把弓又裂了。吴一霍和黑水婆婆下意识地看了看不远处，就见地上堆了一堆断掉的弓，这时上方传来人说话的声音： 得弄张铁弓。 吴一霍和黑水婆婆抬起头，就见一旁城墙上苏良和林业火正坐在那里边看边吃早饭，他俩一大早就来观摩龙桥广射箭了，至于那种连贯的无形箭是怎么射出来的，两人完全弄不明白。龙桥广搔搔头，吴一霍看了他一眼： 小四子说你把箭靶射成了四瓣。 龙桥广微微一愣，随即点头： 是啊，再做一次给我看看。 吴一霍很感兴趣，黑水婆婆也好奇地看远处的箭靶。龙桥广拿了张弓，抬手刷刷两下，显得特别轻松，对面的那张箭靶上瞬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十字，随后碎成四瓣掉落。城墙上林业火嘴里的半个茶叶蛋都掉地上了。邹良也惊讶，刚才龙桥广一直射流星箭来着，这可都邪了门了，无形箭射出去不是应该是一个窟窿吗？怎么会变成长条形的切口？ 你怎么做到的？ 龙桥广眨了眨眼，老实地摇了摇头： 不知道，想就做到了。 城墙上，林业火张大了嘴，邹良伸手拖着他下巴替他把嘴合上。吴一火点了点头， 哼，比我想的学得还快啊。 说着吴一火走了过去，伸手将那把黑色的铁扇拿出来，轻轻一晃，一把黑色的细弓出现在了他手中。龙桥广盯着那把黑金细弓，看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传说中的幽莲神弓。城楼上，林业火一个劲儿拽邹良， 看啊， 真是很难想象这么一把细弓会有这么大的威力。 看好了， 吴一火说着，抬手对着远处的山壁一拽弓弦，哗啦一声，山壁上出现了一道横向切开的巨大豁口，碎石落下，军营里附近的士兵都爬上城墙观看。吴一火又一拽弓弦，一道竖的豁口出现，山壁上一个巨大的十字切口看起来异常的震撼。 哇，这个厉害！ 邹良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不过随后开口， 跟内力有关系吧？ 他内力毕竟太高了。 可是两人话音刚落，却见吴一火看向龙桥广， 你也试试。 见龙桥广傻呵呵张着嘴，吴一火突然补充了一句， 跟内力完全没关系，你的内力足够了。 龙桥广拿着手中的弓，抬头看着远处的山壁，嘴里嘀嘀咕咕自言自语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随后就见广爷一把抬起手中弓，对着远处连着拽了两下弓弦，随着弓弦断裂的咔嚓一声传来，远处那个巨大的十字豁口扩大了，也加深了，众将士都张大了嘴， 竟然印在小霍叔刚才射的那十字上了，而且威力更大。 邹良也点头，虽然完全无法理解是怎么做到的，龙桥广低头看着手中的断弓，随后自言自语， 跟内力真的没关系，内力根本就没离开过身体，完全就在弓弦上，是通过控制风，所谓的无形呢，就是可以变成任何形状。 吴一火听着龙桥广叽里呱啦自言自语，微微点了点头，果然孺子可教。城楼上，林业火看邹良， 你兄弟说什么呢？ 你确定想知道？ 还是算了。 邹良微微一笑，看着远处自言自语根本停不下来的龙桥广， 话唠可是天生会射箭的，让他们见识一下。 龙桥广说了一半，突然抬起头，似乎是又想到了什么，这时吴一火将他手里的断弓扔到了一旁，回头对黑水婆婆招了招手，黑水婆婆将那个箱子扔了过去。吴一火伸手接过箱子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一个黑色的布包来，一抽布包，里边有一张黑金的重弓。城楼上，众将看得倒抽一口冷气，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弓，黑色古朴，漂亮至极。龙桥广还在发呆的时候，吴一火将那张弓放到了他手里，龙桥广盯着手中的弓愣了一下， 幽莲神弓全名叫名不凡心弥彻魔蓝幽莲弓，分一轻一重两把。 吴一火话没说完，龙桥广突然将弓往他手里一塞，吴一火微微一愣，黑水婆婆也不解，邹良和林业火对视了一眼， 什么情况？ 不要吗？ 龙桥广将弓还回去之后，突然退后了一步，一撩衣摆，双膝跪地，给吴一火行九叩大礼。行完大礼，龙桥广跪着双手抬起，恭恭敬敬接那把弓， 多谢师父。 吴一火倒是愣住了，龙桥广接了弓后开口， 从此以后你就是我师父，你的亲人呢就是我的亲人，与你为敌就是与我为敌，我誓死守卫师父，谨遵师命，不辱幽莲之名。 不远处，黑水婆婆的脸上出现了笑容，城楼上，林业火和邹良对视一笑，吴一火愣了良久，终于是笑了，点点头，伸手轻轻一拍龙桥广的肩膀， 好。 城东天牢后方的石头山旁有一个巨大的围墙圈成的采石场，这里是天牢重犯们最常工作的地方。军方在石山的山崖上炸下巨石，犯人们的工作就是将巨石凿碎，最终凿成瓜子片一样的石片，用于修路之用。这是体力活，大多是牢中犯人完成。重犯们每天工作两个时辰，当然了，除了有天牢兵马守卫之外，犯人们也都带着镣铐。除了守卫和镣铐之外，最完全的保障还有围着山建造而成的巨大围墙。这墙壁如同城墙一样高，十分的厚，城墙外就是东山，林木茂密，里边很多野生的果树，山上无野兽，附近很多农妇人会进山采果子，做成果酱到城中卖。展昭和白玉堂从怀骚人那里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之后，就别过了淮山和西门要，去了刑部。果然，刑部尚书早就得到赵祯命令，全力配合展昭和白玉堂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